个上边就无正同于个交流。嗱，咁啊六根与六尘，咁啊既然是无实体性啦，咁啊彼此系依托性，咁啊好似乜呢？我话同于呢个交流土啊，同样系彼此相依。如果一知道呢，两知都齐到啊。点解呢？因为嗰啲交流土，咁啊听讲呢，就是在我哋中国啲长江流域嗰啲地方咧，都常常有呢啲交流草嘅。嗱，咁佢除非佢就唔生出嚟，佢从开始喺嗰啲泥土啊，咁啊冒出头来嗰阵时开始，都系两支咁揈住咧，咁啊一齐咁啊生出嚟嘅。咁啊，既然两支已揈一齐生出来，咁啊如果其中有一支断咗啊，咁啊，其他嗰一啲咧就冇咗耳鬓，咁啊，佢亦都同时断噶啦。咁啊，就譬如呢个六根耳共六尘系彼此相依啊，所谓由尘，然后先至发呢个六根嘅知觉性啊。因为六根，然后知得佢系六种尘境之上。咁啊，既然根尘彼此相依，如果冇尘，这个六根就不能成立嘛。若是没有这个六根，那么六尘也都不能显示，就好像这个交流土一样啊，两支一起生出，彼此呢是依附啊。如果一支倒呢，两支一起倒一样，那么它就上见的无声，就同于交流。吉事故与今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吉知见和无见啊，知即涅槃，就无漏真性。吉云何于中，就更容他物呢？一段经文就是解释，佛缺就无意啊，以答复当机所问。吉云何生死涅槃同木根啊？是更非他物呢？所以佛话，自故与今，你阿难啊，应该就要明白。咁啊，明白啲乜嘢呢？佢话知见立知，就即无明本啊。咁啊，此两句经文就系解释所谓佛见之由。嗱，咁啊，知见立知就系解释。咁啊，佛嘅因，咁啊，即无明本啊，就是解释呢这个火的火。那么知见就是通指六根，那么六根照六尘，它未落分别之前，那么仍然啊是这个情明直照的根性，那么就名为它的知见。那么立知呢，就是如同啊，这个眼见色之时，咁啊个刹那起分别，咁呢个属于呢个眼色啊，亦都系同时意识，咁啊分别我知我见，咁啊我修就我常，咁啊执呢个能知系我啊，所知就系法，咁啊即而系无明本，咁啊一切个过患都从此就生起。咁啊，知见就无见啊，知即涅槃就无漏真性，此就系解释啊。所谓解结之由，嗱咁啊，初句就系解释脱因啊，后个两句咧就系解释呢个解脱之果。咁知见无见就系话六根，咁啊，对于个六种尘境之时，佢能够直言照了啊。不落分裂，咁啊不为呢个六种尘境所转，咁就名为叫做涅槃啦。佢话知见就无见啊，知即涅槃都无漏真性，咁啊说明生死涅槃只系在我哋一念之间啊，所以我哋出了生死而进入涅槃。既然是在一念之间呢，应该 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的，你想成佛一啲艰难都冇，只要你不起分别，当下即是啊！咁啊，狂圣篇当下就系菩提，你话系咪好容易啊？但可惜众生一向以来都系惯于分别外境，惯于为境所转。咁啊，如果现在你话只要不起分别，当下就是啦。所以我哋就要在六根攀缘六尘之时啊，对呢个六种尘境之时，只要不分别，只要六根反照，我哋睇下自己呢个分别心系点样嘅，究竟系作何形象咧？咁你如是观察啦，你就唔会起分别。咁啊，分别就系生死啦。如果你唔起分别啊，就系涅槃。咁啊，无漏咧就系因足，既然唔漏落于呢个六尘啊，果上嘅六根咧，咁亦都唔会漏落于呢个生死。所以话你知见无见啊，即系六根对六尘不起分别咧，当下就系涅槃。当下就是无漏真正啊，个云何自中就咁容他物呢？就是话云何于呢个涅槃之中更容呢个生死烦恼呢？咁就可见阿难，所以呢个生死涅槃云何同是六根，就唔系话移到啊呢个十八界哪一边？所以单说六根就不需要说生死涅槃同是六尘，不需要说生死涅槃就为是六色，就单是说生死涅槃同是六根，就看你呢善用不善用，那么善用就是涅槃，如果不善用就是生死了，所以更非他物啊，就是说明生死涅槃都既然是为是六根，更非他物，那么亦都说明佛今日啊明明白白咁开始啦，就是话呢个身心乜嘢叫做结，乜嘢系叫做解啊？所以佛就话依见立依就即而是结果，若是知见无见，当下就是解脱，解之以结，存在当人一念心中啊。所谓一念迷就是生死啦，咁啊一念过都就是涅槃，所以生死涅槃为是六根，系更非他物。继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的如是计言，他真正有为空的原生故而幻，无为的无起灭，不实空花，言妄就显诸真，妄真就同义妄，他由非就真，非真就云何见所见，他中间就无实性的事故若交劳，结解同所因的正犯无二路，如观交中性就空有而俱非，迷悔即无明，法明就便解脱。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大释的第二科，名为叫做计诵。咁啊，咁啊，计诵呢就是说明佢呢个文字啊系有一定多少，或是四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或者咧系七个字一句。就好似我哋中国嗰啲诗一样嘅，咁啊每一句咧都有固定佢呢个字数嘅多少，不过我哋中国嗰啲诗咧就是、有呢个平仄嘅音韵，但系佛经里边嘅计诵咧就唔一定咧有呢个平仄嘅音韵嘅。嗱，咁啊佛说经。属于长行文， 咁啊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咁啊不论字句嘅多少，咁啊将所要说嘅道理啊，咁啊写出来。咁啊点解在呢个长行文之外啊，咁啊仲要有呢个计重咧？咁啊其中咧就系有八种嘅意思嘅嗱，第一种就是小字。就是字多而就是说他那些文字就不是说多少但是这个小小的文字之中呢就是包含很多的道理第二就是赞佛呢就多用计重凡是赞叹佛的功德呢多数都是用计重的例如我们说天上天下都无如佛呢咁啊，十方世界都亦无比，咁啊，世间所有都我尽变啊，咁啊，一切都无有如佛者，咁啊，四句计啫，系七个字一句，就系将佛嗰啲功德啊都赞尽啦，只系四百二十八个字，就系赞尽佛嘅功德啊，嗱，咁啊，例如我哋上晚殿，咁啊，绕佛之前啊。就话阿弥陀佛身金色，就上起上好无边，咁啊呢都系完全咧用少少个文字啊，就系赞叹阿弥陀佛有种种嘅功德啦，咁咧属于咧赞佛，多数用呢个计重而赞。嗱，咁啊第三咧系为呢个众生者重说啊，嗱咁啊佛就长行文。咁虽然讲经说法啦，但系有啲根性暗钝嘅啦。咁佢听咗之后啊，好似雨过风咁，听咗就算啦，真系听咗就算啦。点解咧？佢冇乜嘢痕迹啊，等于话咧冇乜嘅受用。咁啊，但系今日咧就好啲，今日有个录音机录咗，我咪听唔懂啊嘛。咁啊，翻去开个录音机咪再听啊。听一次唔懂啊嘛，咁啊扭翻转同埋再听听多几次，咁啊应该咧就系帮助呢个学经者咧有好大个好处。咁啊，但系旧书冇噶嘛，而佛亦都唔能够为一个问题啊，咁啊日日都系讲一样嘅理论啊嘛，所以嗰啲根性暗钝嘅人咧，每每听咗，咁啊全无印象啊，所以佛咧就慈悲，咁啊为呢个钝根者咧。就用呢个计重啊，咁啊简简单单咧就重述曾经啊讲过嘅道理，使到呢个钝根嘅人咧有机会多听一次啊，咁啊增加佢呢个了解。咁啊第四咧就为呢个后来者所说啊，咁啊有啲人咧嚟得迟，咁呢个亦都唔系话奇闻啊，或者有啲为公事。或者是为路上呢咁有其他事情发生阻滞咗嘅咁总之佢来得迟呢咁既然来迟咗啦咁刚才嗰一段时间呢所讲嘅理论其实冇听到喇喎所以佛亦都系大慈悲为呢个来得迟后来嘅人呢咁用呢啲计重少少个文字几句话咁重述一下刚才所说过的道理啊，咁啊令呢个后来嘅人咧都唔会咧对前人所讲得唔明白，亦都知得咧刚才我未提之前啊所讲嘅咧就系呢种道理，咁啊令佢生嘅信心。咁啊第五啊，随国土起拗啊，咁啊有啲国土中意长行文，但系有啲国土嘅众生咧，佢就中意呢个计重。第六嘅容易受持啊，就系话我哋读文，如果长行文咧，因为佢呢个字数冇定，咁啊唔容易咧系记忆受持。如果嗰啲计重咧，佢文字少啊，有时先读咗嚟好顺口嘅，咁啊佢系容易受持。咁啊第七咧就真明前说啊，就系长行文。虽然咧呢种道理讲得都几清楚噶啦，但后来佛谂下咧，都仲有啲理由咧要补充嘅， 所以国呢是用呢个计重呢嚟到补充啊前边长河文所讲，咁啊令前边呢个长河文嘅理论呢系更加系真明。咁啊第八呢就长河未绝，咁啊属于孤起重啦，即系有啲理论呢就长河文之中未曾讲嘅。咁啊现在虽然系讲，佢就唔用呢个长河文嘅形式去讲。他们用这个计重的仪式去讲，但是所讲的理论呢长河文从来没讲过的，那么他们长河未绝呢属于这个孤起重，那么这一段经文既然属于计重了，那么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的重说法门，那么又分为两科，初科的重重，那么重重呢就是重说长河文中的道理，所谓根尘从言，就是霍缺无义的道理，那叫重种，那又分为两科，那第一科就是做近文显证，就是以为修本，所谓近文者呢即是仗明所谓根尘从言，就是霍缺无义，即正虚妄，就是无如空花，咁既然佢同于空花啦，所谓一空地一切空，系彻底无所有，咁即系文中嘅真正。咁由尘发之，因根有相啊，咁即系呢个文中咧个云何嘅见所见啊，中间无实证，就是故若交罗。咁显性咧就系、是、明呢个真正啊。所谓即空故就是无生，那么既无生亦无灭，这个无生无灭呢就是这个常住真心，那么若是我们知得一切空故不住着，而起修呢就名为其实真修了，所谓以时世尊就是当佛，那么说完这个长行文之时啊，咁啊，世尊就系释迦牟尼佛，咁啊，欲从宣此义，咁啊，欲想咧再次重复，咁啊，讲翻上来啊呢、这个长行文中所讲过嘅道理，乜嘢叫做根尘同欲，系霍缺无义咧？咁啊，现在用呢个计重咧嚟到重复再讲啊，都系如说计言。就真正就有为空，真正呢就是我们众生这个自性的本体，那么此体就非真非妄，但是能为真妄所依，就属于标本，就是标出呢，那么一切法都不离这个自心，那么自心的真体是为一切法依所依，咁啊，属于标本啦。嗱，咁啊，例如上来话，啲事呢个六根个文里边讲，咁啊，由比国名，就有名就名国，则比精了烟网发光。咁啊，向下讲咧，咁啊，国海性情圆，就圆情国圆了，呢个系属于咧。是标本的经文，那么有真正就即是真如佛正，那么此的真如佛正就是非空的非有，非因的非果，非性的非凡，那么亦非其他苦乐，就是众生的本有的真正，那么若是我们不此真正就成就涅槃根本啊，名为解脱。若是闻此真性啊，就成为生死根本，咁就叫做系佛。所以此个真性呢，系为呢个真妄之本，系为呢个真妄之源，咁啊叫做真性咧。嗱，咁啊有为呢，就系指六根、六尘、六色呢个十。八界啊，这个种种有作有为之相，有生有灭，有成有坏啊，都是属于这个有为法。 那密空就是说明现在说真正空有为法，那亦都要空，所谓真正与这个有为法自然都皆空。那我们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那么真正是无形无状，我就可以说它为空，但是有为之相所谓千差万别，我们为什么亦都说它是空呢？那有这个有为法是生灭无常，那么我就可以说它是空，但是这个真命是永古常存不变的，为什么我们亦都说它为空呢？那我们向下解释，他说原生故的如幻，只一句呢就单是解释这个有为法呢就是空，就是说这个有为法既然是随这个因缘而生，那么如果随了因缘就是无法可得，所以说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如幻即如化，属于是幻有，就不是真有啊，所以说这个有为法是空，因为是因缘所生法啊，是如幻之故，它无为就无起灭，那么真实就如空法，此两句经文呢就是解释所谓真正亦是空，因为真正属于无为，是无生是无灭，是无有实法可得的，所以叫它为如同这个空法，就是因为对这个有为法有起灭，所以就安立这个无为法的无起灭，若是没有这个有为法，那又何来这个无为法可得呢？所以如同这个空花是无起灭，空花本来不实，所以无为亦都无起灭，无为亦都是不实，他说无法是无起灭，他不实故就如同这个空花。那么若是说我们以这个因名用这个中因语来到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有为法就是以空的为中，因为它原生之故，那么同于就是如幻，如幻就是如虚空，那么无为亦都是有为法了，为什么呢？它以不实就为中，因为无起灭之故，那么同于就如同空花，如如呢就如同这个真如，那么说明有为法与共这个真正的无为法是彼此对待，所以真正空故，那么有为法的亦都是空，那么向下呢就解释，那么言妄就显诸真，那妄真就同意妄，那妄即是有为法，那么显诸真这个真呢，那么即是无为法，那么因为有妄才显这个真，有这个真才说个妄，那么真妄呢彼此是互相对待假，但有假名，所以说不单说这个妄是个妄，真亦是妄，那么妄与共真都是妄，所以说妄真就同意妄，它由非就真非真，都混合就见所见，那么由非真非真呢，那么这个由字之上，那么如果有一个真字呢就比较这个文顺一点，那个真由非真的文气呢就比较是顺，就是说说真由尚且非真，那么非真这个六根六尘六色哪处有实法可得呢？ 咁啊，既然真相非真，非真嘅真情的十八戒，当然系彻底虚妄啊！彻灵妄与共真，都异虚虚妄。咁啊，既然妄与共真，都两者都虚妄啦，咁啊，边处有呢个能见之根啊？与共所见？这个六尘呢，我云何的见所见啊，云何有这个六根的能见，以及这个六尘的所见呢？那今天既然没有六根，亦都没有六尘，当然这个中间的六色呢，亦都无从生起了，所以说中间都无实性啊，就是故若交劳，那么中间的六色啊，当然亦都无实体性，因为冇能见呢个六根，佢亦无所见呢个六尘啊，咁啊根尘脱节啦，咁啊中间呢个六种分别心咧，咁啊亦都无从生起，都无实体性啊，就是故若交劳，以是之故咧，好似呢个交劳土。嗱，咁啊，交土两支生起之时，咁啊，好似有中间啦。咁啊，如果个两支交劳土平排生嘅时候，有一支断咗啊，咁啊，其他嗰啲都同时断啦。咁啊，两支都断咗啊，佢就何来呢个中间嘅位置啊？咁啊，就说明有六根，缘六尘啊，六尘为六根之所攀缘。咁啊，根尘相对，咁就有呢个中间啊，呢个六种嘅分别妄想心。咁啊，如果呢个六根唔攀缘六尘，六尘啊不为六根所攀缘，咁根尘脱节，咁啊中间呢个六种色心啊，咁啊点样生得起嚟呢？所以话中间呢六种色心呢，亦都冇实体性啊，如同呢个交劳草一样。佢话结解就同所因，咁啊结解同所因一结，即时系烦恼结啊。解咧就属于解脱涅槃。嗱，咁啊结与共解都不离一心啊。所谓结，即系自心。解咧，亦系自心，咁啊离心无结啊，都亦复无解。就说明我哋一念心就系为呢个迷悟之根。我哋迷之时，随俗呢个妄情，属于呢个生死结啦。咁啊，若是我一念悟啊，就系属于随顺呢个真如，属于呢个涅盘解脱，所以话叫做同所因啊，结与共解咧，都系同所因，系不离于一心，只系由呢个迷悟分别而已。佢就正犯无二路啊，嗱解就系依心而解，结亦系依心而结啊，迷系呢一条路啊，归家觉悟。亦是这一条路，那就说明圣人与凡夫呢都没有第二条路啊，亦都是一心迷悟之分别，不就是圣人啊，迷那就凡夫啦，所以说无二路。他说以观交中性啊，空有就疑虚非。那么这个交劳草，所谓交中之性啊，你说空说有都二皆不成，点解呢？嗱，因为交劳土，咁佢一出就两支平排生起啊，咁就交相力言，你就不能说佢系空啦。但系中间无实性咧，你就不能说佢为有咯。嗱，咁啊根尘之性都亦复如是啊。若果你说佢个空，但是他能所对待力言啊，那么六根连六尘，六尘为六根所缘， 咁啊，既然能所对到力言咧，你就不能说佢系空咯、哦。啊，咁如果你话说佢有，但系佢又冇自性可得，咁你就不能说佢为有。所以话空有的而俱非啊，你说个空又不成，你说佢有亦都唔对啊。我话如观交中正，就空有的而俱非，佢迷观就即无明。此一句就是从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若是话我成为十八界为实有，咁就成呢个三界嘅见知无明啊。若是话迷十八界为空，有呢个法执啊，就成为呢个出世无明。所以话迷悔就即而系无明。咁啊，若是有法明咧，就便解脱啦。只就是中这个知见无见啊，知即涅槃，就无漏真性。咁啊，若是行者，咁啊以不生为本修因，咁啊反照自性啊，咁啊不除呢个六尘所转，咁啊发十不界，非是系有，咁啊解脱呢个三界见知无明。若是个发明十不界发非空啊。咁啊，解脱呢个出世嘅无明，佢话法明就便解脱。佢话解脱就因次第啊，六解就一灭亡，佢根选杂圆通就入流见性过。咁啊，此四句经文咧就系从众嘅第二科，名为佢嘅众前文啊，就自修以合妙性。就是从这个二决定义之中呢，那么第二种的决定义啊，这个审长这个烦恼根本或解脱是因次第。那么亦即第一决定义中呢，所谓以暂全弃虚妄灭生，就复还原过，那么得圆明过，就无生灭性，唯因地心嘅然后完成果地修正，咁啊属于咧解脱因次第嘅经文啊。嗱，咁啊又话如同浊水，就处于静气啊，静心不动就沙土自沉，就名为拖缚客尘烦恼。咁啊去泥纯水就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咁名相精纯就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就清净了得。嗱，咁佢又说：话深入一门，就能令六根就一时清净啊。咁啊，又说一旦不从动静合离等，十二诸有为相，除拔一根，脱念内缚，就复归原真，法本明耀，耀正法明，诸如五年就应拔圆脱。咁又说气于生灭，手于真常，咁常光现前，真尘即失，应时消落，想象为尘，即情就为垢啊！而区远离，则以法眼应清明，云何不成无上之过？咁啊，如是咁多个经文咧，都系说明啊，所谓解脱嘅次第。即是返往归真，解这个妄想结之时，就是从浅至深啊，是渐次收集，然后得到相应。那么如是讲呢，是若这个顿根这方面来讲的。那么由结的次第，就是如这个六根生起啊，那么即是一条根呢，即是一条的手根啊，咁啊次第结成咧六个结，但系解嘅时候就系次第而解，咁啊其实解结系因次第，个六解就一亦亡。嗱，咁啊乜嘢叫六解一亦都亡咧？嗱，以上经文讲，佢话心与诸根都若圆不已啊。个内形就发光，就如是浮尘合起世间诸幻化相，就如汤消息应念化成，就无上之过。 咪又说如太虚空参合群气，游气形意的明知二空，随气观空，就说空为一。比太虚空就云何为形同不同？就何况更名二一非一呢？咁咪又话除佛一根，诸如五年应佛圆缺。咁咪如是经文呢，都系六解一灭亡个道理啊！就起下六解一亡的亦复如是，上不明一六云何成嘅经文。佢话根短就杂唔通，嗱咁啊六根嘅功，因为优劣不同，有啲系具足千二百功德，有啲只系得个八百功德，所以六根嘅功能咧有呢个优劣不同，所以就要选择。咁啊，如果我哋依个圆通根去修，与呢个不圆通根去修嚟嘅比较一下咧。就是日劫相配，即是依这个圆通根起修，修就是修了。如果你依这个不圆通根起修，就要修一劫。那么可见圆通根与这个不圆通根呢，那么相去如是这么远，那么我们就要选择。那么如果依这个圆通根起修，我们就施功少而修效大啊！若是依呢个不圆通根去修，咁啊施功多而修效少，所以依呢个六根中咧，我哋要选择选一圆通根去修啊，为呢个下手方便，个根就选择呢个圆通。非入流嘅成正光啊，系入流就系依呢个圆通根去修。所谓业比无痴，即往业流啊，所以入流咧就即而系业流。咁啊，由于反同流根，所以自不生灭，进入呢个大波涅槃，无上菩提，善等正恶啊。所以上文话根尘既消，就云何国名就不成圆妙呢？个陀螺就是离世的习气的成暴流，真非真孔迷就我常不显，个自心就取自心，非幻的成幻法，不取就无非幻，非幻常不生，幻化就云何立。这就众说法门的第二科，这就众呼起。咁啊，众呼起呢就是话呢个道理啊，在呢个长行文中咧，系未曾说过嘅，咁就叫做孤起众。咁啊，陀罗微细的集气成暴流，真非真孔，就我常不开演。此四句咧，就正接的释呢个孤起众。呢四句经文嘅道理啊，长行文中未曾说出。有呢个陀罗微细的呢个名字，但系咧就有呢种嘅理论。嗱，例如上文讲，佢话根中生就无始嘅虚集啊，咁啊呢种根中即生无始虚集咧，就系、是、呢个陀罗微细的嘅功能。佢又话跟住意念分世投诉，都系说明啊。这个粗细都不出这个六根。他说陀罗微细色，就在这个解心经里面讲，他说阿陀罗色就甚深细啊。那么印度话叫做阿陀罗色，那么中国话叫做无末啊。那么他的意思呢，亦是叫做无质。那么什么叫做无末？那么亦名叫做无质呢，就说明此个第八阿赖耶识能够执持呢个根身气界，以及呢无主时来漏无漏个种子，永远呢就唔会遗失。咁啊，所以佢就无失啦。但系无量劫以来所作嘅善恶，咁啊，既然为此识之所执持，咁啊，将来啊，咁啊，亦都由此识呢 所執持呢個善惡種子，咁啊判定咧，我哋究竟生去善，就抑或生去惡，咁啊如是嘅種子之因啊，咁啊一定受呢個如是之果報，就叫做無末，即係唔怕咧冇咗嘅。總之咧，你除非唔起心動念做呢個善惡業。一起心动念做呢个善恶业，就有呢个种子流入呢个法的田中啊！将来就系依此种子咧去受生。咁啊，乜嘢叫做微细色呢？咁啊，色就有八种，所谓眼耳鼻舌身意、第七末罗同埋第八阿赖耶色。现在所讲嘅微细色啊，在呢个八种色中。單是指這個第八色，即是阿賴耶色。那麼指的第八阿賴耶色的形象呢，是很微細的，所以說它是阿陀羅色，就甚微細。那麼指的阿陀羅色，即是阿賴耶色，第八色呢，那麼中國說這個藏色，有這個能藏、所藏、以及執藏三種的意思。咁啊，在呢个八色规矩颂里边讲啦，佢话浩浩三藏不可穷，冤心七浪都竟为风啊！因为此色能够藏无始时来个习气种子，等于话无始时来个习气种子啊，都系藏在呢个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咁啊，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就好似个货仓啊！咁就叫做能藏，能够含藏啊！无始时来一切嘅善恶种子，以为日后啊判定我哋生到呢个善恶之路。咁佢所藏嘅咧，就系若嘅善恶种子咧呢一方面啦。嗱，咁啊若要话执藏，咁啊唯识学家就话呢个第七识咧。就恒常執呢個第二八色呢個見分啊，為自內我，所以名為咧就叫做執藏。但係此種道理咧就未見於書籍，只係呢個唯識家咧如是說。咁啊，如果在呢個《圓覺經》裏邊講咧，佢話一切眾生妄執四諦為自身相啊，個六塵圓影就為呢個自心相。咁啊，執呢個妄身妄心咧，就係為實我。嗱，此經咧，亦都説以攀緣心為自性者，亦都不過係説執呢個緣心咧，係為自性。所以呢個第八阿賴耶識，佢雖然係緣境啊，但係佢呢個相咧係好明細嘅，就唔單呢個凡夫唔知啊。即使是三正圣人亦都不知，所以此色这个微细处啊，就不是这个凡夫所能知得到的，所以凡夫怎可以能执此色为我呢？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执这个圆心为自性，执这个圆心为我。所以《灵骑经》讲啊，他说在海上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色浪，腾跃而转生，就系说呢个状色，而海嘅常住系恒常，不变不动。咁啊，由于呢个境界风所动啊，所以种种诸色浪都腾跃而转生，说明一切波浪系从海而起啊。咁啊，就譬如一切诸色。是从这个第八色而生起，以这个第八色呢是为根本，那就是解释呢这个阿陀罗色呢它的形象呢是最微细之所以，那么叫做陀罗微细色，那么向下文长就赋于明。